章。好，来啊、先跟你们讲一下我教课的方式。我就一个方式。我教课，我盼望 Lucy 有在吗？好 ，Lucy， 麻烦你替我帮啊翻译一下哦。我的教导方式呢是这样 ：I'm not here to teach。来，请翻译。 教学。 好 ，I'm not here to teach, but I'm here to make you to learn。 啊，但是我在这里，我的目的是想让大家一起来学。 谢谢，我再解释一下，因为呢，这个是我的 philosophy of teaching， 我的教导的哲学这个观念就是，我不是在这里要教你们，那我教你们的话呢，我把一全部我要资料教给你们呢，你们回去看。有没有看？我教完了，我就跟你说，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就是这样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教课，我教课教了20年哦，弟兄姐妹，我总共教了20年的课。那我20年课里面的话呢，我每次告诉学生 ，I'm making you to learn， 我让你去学，所以你要学，你要付代价。那付代价怎么学？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互动在当中，是让你去思考去学。我不会 spoon feed 你们，就是怎么说 spoon feed 喂你们，所以你看前面是空的哈、哦，所以要做很多功课。我已经准备好了作业给你们啊，所以上课要做作业啊，不做作业怎么上课？那怎么学？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对不对？我花好多时间来到准备，也花很多时间去思考，我一周花好多小时去做准备这些事情。所以你们可以问一下，私下问一问师母，是不是一个礼拜上班多少个小时？好，来，我们开始，我们先祷告。来，请会众站起来，我们先祷告。主，感谢你给我们恩典，能够来学习，求你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无论是所讲的、所听的。每一个学员跟老师都一起在你面前蒙恩蒙福，愿你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理解你圣经的教导，让我们一生专心来到依靠你、等候你、寻求你，以致让我们寻得见你。求你让我们寻得见你的真理，让你真理充满我们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好，今天是第一堂课。我在这里呢，刚才我给你们发出的这个讲义哈、哦，你们看看，这是信息反思与应用，信息反思与应用。那你们看看第一个 page 第一页，你们看，那我这里有一个 outline， 就是那个大纲，里面有什么呢？我们会先有反思，这是刚才我所讲的，你们自己每个人做一些思考。我学到了什么？从今天的主的信息，我学到什么？大概自己有一个概念。然后你可以说 I love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学到，那这是你的答案，也可以。你确实是没有学到，不必要勉强自己。你自己学到什么？好，你看看那个手册讲义里面的第一个，你看到 B 吗 ？B 信息反思，你大概可以写几句话。你先让你自己想想，我在这个40分钟，我该讲多长啊？我又不知道，45分钟吗？ 一个小时吗？没有，40分钟。 40分钟吧。 对，我们这个报告是说40分钟。 好，那还好。那你大概40分钟里面你学到什么？自己大概去整理一下你的思维，你该学到什么？不要参考别人，这个是你个人的领受，你个人的领受，每个人领受的不一样，因为呢，这个是讲道。这个是神自己的工作，圣灵运行在每个人生命里面，让你们有些是特别受到感动，有些是比如说我们说上帝触摸到你的心，让你这句话你听得特别的起劲，特别的对你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一个的话呢，你们就要先记得，要自己先思考。然后呢，你看 B 是信息的反思，然后接下来信息的延伸。因为有很多时间，因为有办法，在讲到的时候呢，跟你们做很多的延伸， 所以呢，这方面我会透过主日学再跟你们深考的去解释，尤其是一些背景，这对我们下一堂的信息有很大的帮助。反思过后，我们是应用啊，这个应用呢，学了神的话，我们要怎么应用？这个也是很关键。我刚才给你们一个应用，你们记得是什么应用吗？我刚才在信息里面给你们一个应用，这篇的信息我应用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身上，还记得吗？道成肉身那个信息的核心的应用。但是这个应用呢，可以主要成为一个核心重点，然后每一个人领受神的话要怎么样去应用，我要怎么应用神的话，不是光学，我们听到，不单单听到，我们要行道，行道，这个很重要。所以要怎么应用，应用过后我给你们发问题，然后我们会做作业，最后呢是分组讨论跟一些做祷告，主要是祷告是有关请你为我祷告，我想把神的话应用在我每一天的灵修这方面，比如说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不单只是学，我们也要怎么样去为我们所学习的祷告，不然我们光听到回家光一干二净，那我们就学啥，什么都没有学到，那每一天就是这样过日子吗？基督徒不可以这样过日子，弟兄姐妹，不可以白费光阴，不可以浪费时间，要不然浪费上帝的恩典。听得到怎么样去珍惜，怎么样去应用，然后怎么样去跟儿女分享今天的道，跟妻子跟太太怎么样去分享，丈夫我们分享，然后怎么样去活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才是重要。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我确实讲的比较快，还是你们听不明白，请你们停一停，我举手就好了。好好，先告诉我，今天的信息有两个大纲，两大点。谁可以站起来告诉我，耶和华的话降临，耶和华的话降临，耶和华的话说，那这句话里面总共有两大点，第一点是什么？有谁？啊，再请来刘弟兄。 第一点是耶和华神的话的降临，它不是理所当然，而是神对我们的恩典。 好， 神的话语有饥荒，就是不是就是有，就像撒母耳记里边的， 对，会有饥荒的时刻， 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 好，谢谢。把它写下来，你们写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记得，不然的话呢，没有不断的写，就不断的让你们去想起。今天两个信息大纲是两个，第一点是耶和华话语降临， The coming of the word of the Lord， 这个是恩典。第二，神的话语也是会面临到一个饥荒的时刻，所以这个神耶和华命定的，这个不是魔鬼的工作啊，不要认为不好的东西就是把东西挂在魔鬼身上啊！我告诉你，魔鬼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棋子，知道吗？上帝如果没有命令魔鬼，魔鬼敢做什么？魔鬼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记得，神命定饥荒临到，有他的原意。不要认为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样的不发慈爱跟怜悯，为什么这个耶和华神这么样的很残酷，就是说没有爱心，为什么要把不好事情临到我们？那我要纠正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错误的思想，我盼望通过今天的主日学教导你们，请你们回答我这个问题，你们是否同意？很多人都就这样说，牧师，旧约的圣经，旧约的耶和华神比较残忍，喜欢杀人，没有发什么怜悯跟慈爱。新约的圣经就不一样，新约的耶稣很有慈爱，很有怜悯，对还是错？ 错在哪里？ 错在哪里？好像神说错在哪里？ 神是一位永不改变。 我们应该倒反来说。你知道吗？不理解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理解圣经的人，常常认为旧约圣经很残忍，旧约圣经杀爱杀人， 然后认为新约的圣经耶稣很慈爱很有怜悯，我说这要打屁股，这没有办法好好理解圣经。正确的理解圣经是旧约的圣经所发出耶和华神的慈爱向所有的人远远超过在新约。那有圣经的例子，有很多很多圣经的例子。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你还记得耶和华神来拜访亚当夏娃，他在园中行走吗？还想起这个经文吗？那个时刻开始彰显耶和华神莫大的慈爱。你知道这个样的一个举动，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那个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行动，就是说每一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神已经常常来到拜访亚当夏娃，跟他们有很多的互动。因为这个词从原文里面告诉我们是一个 ongoing action， 就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的行动，是说耶和华神常常来拜访亚当跟夏娃。我就告诉你们说，如果我一生有皇帝来到我家拜访，我说我够了，我赚到了。现在是神来到你面前，跟你一起在园中散步，跟你有 fellowship， 跟你有团契，那美得不得了。你说耶和华的神很残忍吗？谁告诉你？很多经文我翻开给你看，我可以把你的嘴巴跟你吸掉，怎么说，给它封起来。这个是完全不可能够理解的。当耶稣基督一开始出世道成肉身的时候，是审判的开始，你们相信吗？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了，一你就有耶稣，二你就没有耶稣，没有灰色地带。在圣经里面 yes or no， 对跟错，没有灰色地带的，那个是审判的开始。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你没有借口。所以要理解，应该这样理解耶和华神旧约的神所发出的慈爱跟怜悯，远远超过在新约的。好，我们回到这里。第一，神话语的降临；第二，神话语计划，在这两方面反思写下来。现在我们要思考。第一个，我们今天有几个要去讨论哦。来，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耶和华，那这里你们可以进入到那个延伸哦，就是 extension。今天我在讲到时候没有跟你们提，因为我自己要在教课里跟你们谈。耶和华这个呢，是你如果要查考这个呢，有很多资料我们都可以得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用简短的方式把它清楚的表达。耶和华在英文呢，它翻译成 Jehovah。那这个翻译呢比较不是很正确，因为我们按照原文的翻译，它应该是这个 YHWH。 那因为在古希伯来语呢，他们是用这个 consonant， 就是辅音，翻译的对吗？不是用 vowel， 没有用元音，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他们就翻译是 WHYH。 每一次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碰到耶和华神，他们就要洗手，要跪下来，不能随便的。虽然这个是一个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是正确的。如果他心里 的对神的心是这样，他有这个 action， 那就美得不得了。法利赛人他们很多的行动都是很正确的，只是心理出了问题，心理方面。所以这个是耶稣点出来的啊。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聊，要跟你们聊可以跟你们聊好久。好，那 W 好看不到吗？哦，泛指哈。我原本是想去一个大的课室，因为这白板对我来说太小了。我一定要有白板，我要很大的白板啊。WHYA 这个是原，所以他们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在古奥古斯丁呢，他在 The City of God 这本书，上帝之城这本书呢， 他就记载在这个方面的话呢，他去追溯的话呢，据说到1500公元之前呢，他们有一般的学者，他们把它翻译出来，因为这个很难念嘛。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可以，但是对我一般不是犹太人，他们就翻译成亚维。亚维，那大家就能够理解，比较容易上口，就是耶和华翻译成亚维。那现在我们明白这个亚维，这耶和华是怎么样去理解它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 I am， 就是它的 self-existent， 这个是个 self-being， 自存， 对，很好。需要你们翻译吗？我没有办法，从英文里面去翻译，怕我翻译错误。自存，这个是一个 beingness， 所以告诉我们，神是不需要有任何东西，是创造它，以致它有的。这耶和华本身的意思就是 I am。那我们当我们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有一个presupposition， 怎么说？ 前设前提。 前提，那这个前提很重要啊。我们还有一个前提 presupposition， 就是说呢，我们你跟我承不承认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承认吗？承认。承不承认上帝的智慧是无限的？ 承认。 承认。好，你有没有办法从无限有限的一个头脑去理解一个无限的上帝？有办法吗？没有办法。我再说一遍，有限的头脑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一个无限的上帝。我们能够理解一点点有关神，已经要跪下来感恩了。所以我说上帝要怎么样去向我们这些有限头脑去解释他自己呢？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有限。我要怎么样去跟你讲我是怎么样，亚伟是什么，耶和华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够追溯到神学家，只能够把它理解成这个 self-existent。 如果你问说 why， 怎么去解释，要去追溯，你说问了一个问题 why， 为什么，就很困难。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前提你要抓紧，上帝只能够让我们理解到这里，就是这里。所以为什么是说隐秘的事有些神要收起来的？ Deuteronomy 生命记29:29，神不给我们显明，就没有办法给我们知道。很多事情神是收藏起来，这个是他的奥秘。以后我们在天国还要继续上课耶，所以今天我们在操练怎么上课。我说我那时候我们有伟大老师教我们呢，好得不得了。好，这个 self being 这个很重要。神是自由存在，不需要任何一个去创造它。然后这个 self being 呢，也告诉我们它一切的属性。以后我们可以上神的属性，这一切的属性有一个总原则写下来。我们今天不要去谈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信实，这太多了，那个是另外一堂课，那个可以上好几个礼拜。那神的属性有一个总课题，就是 never change， 不会改变。抓住这个总原则，就知道我们信什么神，神不会改变。神的 attribute， 我们说神的属性是 never change， 不会改变的。好，别人问起你什么是耶和华， I am， 我是，因为他自己 declare， 他自己说我是 I am， 就是，然后呢，他是自存，他一切在他本身的身上是永不改变，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所以诗篇说，从亘古到永远，永永远远你是神，没有其他的了。好，这个第一个延伸哦，来，我们理解了耶和华，因为我今天主题是耶和华嘛。来，第二个，来，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吗？我今天有提到小先知书有几本？ 12本。 有没有人可以把这12本的书名背起来？ 很难， 很难，花些时间。 第一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跟你们加页了哈。然后第一个功课，写上名字哈。有时候我需要你们交上来啊，但是有一个我就一个地感老师就是我，我不会发给别人看的哈，你们放心。我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进步，而到最后我们有没有办法办一个毕业典礼哈？我们毕业分析，主任学毕业，还第一个把这十二本书的书名背起来。好，为了邀请你们背，我必须先要背了哈。来，从荷西阿书，你们看看我没有背错没有？背错要提醒我一下。荷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鸿书，然后到哈巴谷书、西班牙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耶。好，把这十二本背起来。下个礼拜我会点名，要把至少要答要背对六本，至少要六本。在下一周至少要背对九本，在下一周呢要背至少要背对十二本。那下个礼拜我第一个会点名就是我们的班长哦。他在念念神学，我必须要有个老师监督他，好不好？那要把这十三本书背起来。啊，以身作则嘛，哈，对啊。好，来，那你请说。哦，可以背英语没有问题 ，No problem， 谢谢你们没有问题，可以背英语。 好。可以让师班教我们唱《圣经目录歌》。 哦，有啊，哦，可以。哎，你们用什么方法背都可以哦。好。 啊， 没有问题。好。哎，我说十二本小先知书哈，来，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哈。请问大先知跟小先知的区别是什么地方？大先知跟小先知，大先知书总共有几本？先知书有几本？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还有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还有那个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那这五本哦，其实呢有点争论，有一些神学家认为其实四本，主要是因为呢不把耶利米哀歌纳入在大先知书，因为把耶利米哀歌把它纳入在诗篇跟智慧书籍里，所以有一些争论性，到底要四本还是五本，所以我们不要用太多时间去讨论这些争论性的事情，只要我们知道是说耶利米哀歌这本书有点特殊，就是说它有可能放在被安排在归纳成诗篇跟智慧书籍，就但是这四本是肯定的，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这四本的大先知书。好，就是有四位大先知。那大先知跟小先知书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来， 大先知书长， 大 对，然后小先知书短。好，他答对，就是 length 就是。长篇幅，它那个 length， 它的 size。那有些人会 argue， 就是有人会跟我争论。那你看看那个但以理书，其实才有十二章耶。但是你看看其他的，有本小先知书，结果找出来这个是个功课，有本小先知书远远超过但以理书的。所以呢，要怎么解释？但是他们哲学家还是把它认为说主要的区别。不是说大先知比较重要，小先知比较次要，不是那个重要的不次要的问题，也不是说大先知书上帝用的比较多，那小先知是用的比较少，也不是这回事，主要还是在他们的长 length 这本书，大先知书写的比较长，小先知书写的比较短，所以就是这样。就是这回事，这个主要的区别，我下礼拜会问哦，所以你们要盼望你们要把它记起来。如果担心忘记，就拿支笔把我刚才讲的发给你们，你们抄上来。这是圣经的知识，圣经知识重要吗？重要，圣经知识很重要，因为呢有圣经的知识，我们就能够正确的理解神， 当然有错误的圣经知识就会让我们错误的理解上帝，那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认识神，要有圣经知识，这个是一个 base， 一个基础。好，知道它的区别过后，那现在我们要讨论这事情，这信息的延伸在第二方面。我刚才说《耶拿书》有两大特点，谁还记得？是耶拿是以色列先知，但是他是向外邦人传讲上帝的信息，那是第一个特点。那从这里我延伸，有三位小先知，有三位先知，在十二本书里面有三本书是向外邦人传讲耶和华的话，其中一个是耶拿，还有两位是谁？ 阿摩斯和何西阿。 俄巴底亚，对，第二个是俄巴底亚。 哦，不是他。 俄巴底亚，那这个俄巴底亚向以东说话，不是向以色列国，他是把信息传到以东国。然后呢，还有一个，因为我说有三位嘛，一个是约拿，一个是俄巴底，还有一个是谁？那红，他是向亚述民传讲，所以要记得这三位先知是向外邦人传讲耶和华的话。证明是说呢，上帝呢三次把话语收回来，暂时收回去，是这三次在发生这三个人的事情。当时他们成为先知的时候呢，有三次上帝故意把话语领到其他国家。 牧师，以巴底亚是向以东的。 以东，对。对，然后呢，约拿是当然是像尼尼微城呢、啊，就是它是发生在第八世纪的时候， 然后是 像亚述民 Assyria， 不是苏里 亚，不是 亚述民 、 哦、 亚述有一点啊，有亚述民。 哎，不是，是木 啊，木吗？对吗？ 是大 啊， 是木是吗？树是木 吗？对吗？ 亚树亚树都 是树，是这个树吗？陈树的树。 对呀，对呀，对呀，啊好。 哦，亚树是约拿 Jonah。 Jonah 也是亚树，对，那红也是那亚树 ，Jonah 也是亚树，约拿。OK， 好，来，这学了哈，来，我继续再延伸哈。第三，有关约拿的一些约拿书的背景哦。第三，好，在整个以色列国有分为三部分。一个是先知的功能，在当时候以色列国是最关键时刻，因为他们要被掳嘛，上帝会透过小先知来警告以色列国，你们将会被掳，所以三位先知是在他们被掳之前，上帝要用这三位小先知去警告以色列人，其中一个就是约拿，把它写下来，第一个是约拿，还有两位，你们知道是谁吗？一个是，还有第二位是阿摩斯。对。 在亡国之前的。 亡，对，是说还没有被掳之前，他们的警告。有约拿，有阿摩斯，还有何塞亚、何西亚、何西亚，这三位呢，就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前，上帝用的三位先知去警告他们。 因为在被掳之前，上帝发出的信息就是警告的信息，这个是他神的 做法。我再重复一遍哦，因为我白板不够，我再写下面，可能后面的看不见，我尽量吧。好，有越南，还有 Amos， 就是。还有一个是河西，河山人，哦，写英语比较好了，哈 哈哈哈。 好，这三位先知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上帝发出的警告，就用这三位先知。那这个第一个阶段，来你说，格丽莎。 三个，第一个是 Joel， right？ 中哪一个？约拿 ，Jonah， 没有约尔， 没有约尔。 哦，也是 Jonah， 这是约拿。哦，约拿，Amos， 阿摩斯，还有 Hosea， 就是何西亚，这三位是发出警告的信息。这个是被掳之前，然后在被掳的时候，我这个有。一个 list of prophet 怎么说？ 就是一个先知的一个名单。 有名单，但是呢，这个我们不要讨论，因为有很多。然后还有这个阶段是在被掳过后，来你说。 是，刚被掳的话，是巴比伦攻打那个西瑞巴利攻打。 来班长说。 巴比伦是南，以色列是北，北国是被亚述统治，南国犹大是被巴比伦。 所以他说这个 before the capture which one？ 亚述呀，亚述 被 亚述 的。好了，谢。 我说的对吗？ 对。好来，我要告诉你们主要信息是先知的功能哦，他们是一致性的，在被掳之前是发出警告的信息，然后在被掳的时刻呢，上帝要坚固他的百姓，所以上帝有一个名单。这些的先知是要去 strengthen the people of God， 就是去坚固他们，让他们呢不至于失去信心，因为他们已经被掳了嘛。所以第二个的先知，第二批先知的功能是要去坚固他们 ，strengthen 他们的力量。那他们过后呢，第三批的先知，上帝也派了第三批先知呢。所以为什么有十二位先知就是这样？第三批先知就是要去给他们盼望。然后以致他们不失去对耶和华的心，就是那个就 give them hope， 给他们盼望。但是第三批的小先知，好，明白哈、哦？那我们今天因为有跟越南有关系，我就把越南带出来，因为他之前他的工作是要发出警告。其他的，因为你要上小先知书，可以上整个学期，太多了，一下子不能够给你们太多的资讯，因为等一下会头昏脑胀，大概再几样就好了。好，但是要记得，我给你们少，但是我要求你们要把它背起来，时常去看。那你们看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当我在讲到的时候，你们就能够 connect， 怎么说 connect 接起来，就能够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然的话呢，我为什么要一节节解呢？有它的我的用意在当中。我一节节解，你们跟着下去，你们就不会所谓。这里停点，那里停点，到最后不知道听什么。好，讲完了哈，几点了哈？差不多了。 关注啊，你要再帮忙 看。没有哎，我看一下。 12:20 哈。好了，我今天就讲这三点，来重复一下。别人问你耶和华是什么 ，I am， 你问他什么意思，我说。这个是这样的解释，要再加以解释，怎么样去解释的话，很多 argue 出来的话呢，就告诉他一个重要的 presupposition。你看一些主要的神学书，他也是这么解释。所以呢，你还记得摩西问耶和华吗？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I am。所以摩西说，I cannot understand. I have to tell my people. Please explain. No, no such thing. 没有这么一回事。那上帝说，就是这样。你要理解，我只能够解释到这样给你，我再解释更多的话呢， you cannot take it， 因为你是有限的。所以 我们学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这个原则，这个 principle 是一个前提很重要。有些事情神只是解释到这里，我们就不要就多于解释，不要自以为聪明，怎么样去再讲一些 I am 还要怎么解释，没有，就是这样。然后神主要的一个同共同的彰显他的属性，就是不改变，神的属性不改变。耶和华翻译成亚伟，然后小先知书跟大先知书区别是在那个篇幅，就是 length 对吗？篇幅对吗？对，好，我也学到中文了哈。然后接下来这三位呢，就是向外邦人传讲耶和华信息的小先知。接下来这三位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前去发出警告信息的小先知。那这个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呢，是耶和华会用一般的小先知呢去给他们去坚固他们 strengthen 他们，然后最后上帝也用另外一批的小先知去给他们盼望。你看到我们的神爱不爱我们？ 爱。 所以大家如果还听到别人问你耶和华上帝在旧约很残忍，你告诉他我很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其实呢因为你不了解圣经，所以呢你才会有这个问题，我盼望你来上主们教会主的学，邀请他来教会，然后我可以多点跟他解释好吗？要有智慧这个人答他，千万先不要骂他了，因为他其实是不懂的。 好，我今天延伸到这里，然后现在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要运用。好我这样我一般我的运用跟一般教会有点不一样，一般教会呢在信息的时候会讲很多的运用，很多的应用。那我告诉你，我做了很多思考，参考了很多书，我觉得是说应用是神跟那个人的回应。我没有办法给这个 application A 应用 A 应用 B 应用 C， 然后就套给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生命的里程跟生命的属灵生命程度成长的不一样，所以我要设计很多的应用，我可能要讲大概半个小时应用给大家听，所以我会把它给一个总运用。那其他运用我是让神自己做，因为比如说每一个人领受神的话语的程度跟他领受的感动都不一样，有些人听到这句话他特别受感动，他就记得这句话，因为这个神按着时刻分量给他的，神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可是对于其他的人的话呢，他也听到其他的，这每一个人的感受和回应都不一样，所以呢他运用方面的话呢，他就要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去运用。所以呢我这个会让大家去做一些思考，但是今天我们做一些整体的讨论。耶和华的话语的降临跟耶和华话语的饥荒总应用，就是第一，珍惜神的话。那你要怎么珍惜神的话？你要每一天花十分钟祷告，十分钟读经，那个是你自己个人跟神的回应。我不能够 set 一个 formula 一个方程式给你，你必须要有灵修祷告以致证明你是珍惜神的话。当然这个其中一个途径，但是不是唯一的途径，听得懂吗？好，所以呢珍惜神的话，爱慕神的话，我要怎么去渴慕神的话。我空闲的时候，我一有空的时候我要听些什么？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一般我是听比如说古典音乐，这是我要换一换，我要听回题目是那天讲的信息，或者是我要听其他解经的老师他怎么解圣经。所以这些是我不断的听神的话，那个人应用都不一样，但是我给一个原则，渴慕神的话，爱慕神的话，然后怎么样去理想想到说耶和华话语的饥荒。所以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去应用耶和华话语的饥荒在我生命里面，为教会祷告，为我们周边的教会祷告。所以我说有一个很好的应用，如果有机会去观摩其他教会，看他的教会里面是讲什么道，你听了什么，你学了什么。我跑了好多教会，我跑了好多教会，我听了很多教会有牧者在讲道，所以就让我想起来教会的光景现在落在什么地步。我说以前我们教会说我们不要受教会的世界的影响，现在我告诉你，现在是另外一个讲法，教会现在开门欢迎教会 welcome 教会来，所以 welcome 世界来，开门让世界来到教会。所以 教世界上所谈的同性恋教会也 OK， 美国已经把十诫丢掉了，已经不再 念十诫了。有一天盼望我们教会可以念十诫，不可以把它丢掉，十诫很重要。所以我告诉你们，饥荒会临到，或许 我不是讲预言的哈，我不是先知啊，或许已经在某些地方有些教会已经发生了。你去看看属灵的教会的 光景多么可怜，听到弟兄姐妹讲说我去教会我都不懂我听什么，灵性很枯干。如果有人叫你 feedback， 你就知道上帝在某些地方进行这样的工作，让这些教会听不到声音。所以弟兄姐妹很苦，我去教会我浪费时间，我知道不，所以我不想去教会。如果孩子告诉你爸爸妈妈不想去教，先问他什么困难，或许他真的是遇到这个事情听不到上帝的道，所以不想去。所以为教会祷告，为我们周边教会祷告，为我们所认识教会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要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是这个只是我们这部分的家，我们还有其他的家，我们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他们也需要有什么的话为他们祷告。好啊，接下来是分组是吗？